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6集，魔神残迹。 饕餮！ 江瑶大声呼喊着，跌跌撞撞地冲到了那道爆发出橙色光芒的溶洞口，而此时他才终于看清了那片溶洞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赤红的岩浆如一条条血色狂蟒，穿梭在地面这片墨黑岩石的缝隙之下，从缝隙内部溅起的熔岩跃动着，奔腾着，股股热浪扭曲着江瑶的视线，也将刺眼的橙光席卷至整片偌大的溶洞空间。只见这片被橙光所充斥的巨大溶洞中，竟然七零八落地倒着不少巨大的赤色残垣，石柱上、岩壁上雕饰着一些奇异的图腾，像是某种遗迹。溶洞尽头则高耸着一座古老残破的石台，一道宽大的石质阶梯从石级而上，连接着石台上方的某些东西。而在这石阶的底部则站着一名红发男子，背对着江瑶一动不动。 在那里？ 一见到那名红发男子伫立的背影，江瑶一时也顾不上扑面而来的热浪，忙不迭地沿着熔岩尚未蔓延到的岩地边缘飞奔，冲向远处的石阶。地底翻涌的岩浆带来阵阵轰鸣，似乎先前的巨响也正是出于此处。危险的气息萦绕着江瑶周围，也愈加催动着他心中的焦躁。片刻之后，江瑶终于来到了饕餮的身边，而饕餮却始终没有转过头看他，只是微微仰着头盯着石台顶部，不知在看些什么。 饕餮，你怎么了？ 江瑶喘息着抬起头，顺着饕餮的视线向上望去，在错落的暗影中，他看到了一只红黑相间的巨大眼睛正趴在石台边缘，就这么冷冷地俯视着自己。 这是…… 江瑶脸色大变，下意识地做出防卫动作，然而他很快发现石台顶部的那庞然大物并没有进一步行动。再仔细一看，便察觉那黑红相间的颜色似乎只是洞内熔岩光芒的投影，而那眼睛则掩藏在忽明忽暗的阴影中一动不动。这显然不是什么活物的眼睛，似乎只是座巨大石像的一部分。 真没想到竟然是这里。 低沉的呢喃从身边悠悠响起，江瑶一愣，转头看向旁边的饕餮，却发现对方已经从上方的石像上收回视线，神色略微有些复杂。 怎么了？你认识这地方？ 江瑶听出了饕餮的弦外之音，小心地追问道。饕餮看了江瑶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过身，抬眼扫视了一圈溶洞中那片被熔岩与震动破坏的残垣断壁，赤色的瞳孔中似乎隐约掠过了一丝别样的波澜，但又很快恢复为湖水般的平静。 曾来过这儿，在很久以前。 半晌之后，饕餮终于开了口。 虽然那时这地方所在的位置并不在这座山里。不在这座山里？我不明白。 简单来说，这座大殿原本的位置不在这里，现在你看到的只是通过某些方式被传送过来的遗址。 饕餮叹了口气，重新抬起头看向高耸石台上方那座倒下的巨大石像。 魔神殿，这是当年这片遗址的名字，也是当年蚩尤部族众将领商议要事的地方。 蚩尤？ 江瑶心中一动，不由联想起当初在元秋山古墓中那尊巨大的蚩尤像。他连忙退后了几步，再次向石台上望去，随着视线角度的变化， 石台边缘那一座倒下的石像轮廓渐渐清晰，石像的那张脸，那威严的神态，果然与当初在古墓中所见的那尊蚩尤石像极其相似。 所以说，这里原本是蚩尤部族里的大殿，那又为何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这里呢？ 江瑶疑惑道。 不知道，饕餮摇了摇头。 当年上古之战后，蚩尤部族土崩瓦解，据说很多据点与遗迹均被摧毁，你眼前所见的这些残骸，或许便是当年在乱局中魔神殿被施加空间转移术之后的结果。 饕餮顿了顿，转头望向那些被奔腾熔岩所灼烧崩塌的残垣，扭曲的热浪中，他恍惚看到了某些久远而熟悉的身影，在瞬间闪回的某些记忆中摇晃着，最终逐渐淡去，只留下瞳孔深处那沦为灰土的沉默。 虽然当年那个时候，不管是我还是他们，都早已不在了。 饕餮唇齿微动，用机不可闻的声音轻轻跟了一句。而就在此时，突如其来的轰鸣声又一次在溶洞中突然炸响，随着地面的剧烈摇晃，地面的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扩大。回过神的江瑶顿感不妙，此情此景显然不是悠闲聊天的时候。 糟了，这地方恐怕是座活火山，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江瑶焦急地说着，示意饕餮赶紧一起出去，而后者也没有迟疑，两人很快便冲出了前方的溶洞口，重新回到了来时的岩道。 情况不妙，要是火山喷发的话，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江瑶看了眼前方漆黑的岩道，微微喘息着。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原路返回，去到右侧的岩道看看有没有出口。 我没有意见，不过你的身体还能撑得住吗？ 饕餮看着江瑶冷汗淋漓的苍白脸色，开口说道。 哼，说实话，感觉不太妙，可能是空气太闷的关系吧。 江瑶苦笑着，硬是拖着沉重的步伐，沿着岩道匆匆而行。 不过至少还能坚持一会儿，别担心。 哼，凭你这样的速度，要走到何年马月呀？ 似乎是看出了江瑶的硬撑，饕餮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即无视着江瑶惊讶的眼神，走上前不由分说地一把抱起江瑶。 哎，等等，你…… 抓紧了。 还没等江瑶反应过来，便忽觉耳边扬起一阵微风，自己已被饕餮瞬间扛起，朝着前方的岩道飞奔而去。 我去，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这么…… 再次被饕餮当成猪仔扛的江瑶胃部顿时一阵抽搐，但此时他也没心思顾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他只感觉自己体内那股蠢蠢欲动的焦躁感随着岩道内渐渐升腾的气温变得愈加明显，而先前在这条岩道中所感觉到的那股被某人窥视的不安也随之而来。 又是这种感觉，难道这岩道中还存在着第三人？ 江瑶暗自心惊，被饕餮扛在肩上的他努力忍着不适，抬头看了眼在视线内急剧后退的后方岩道，在手中古丹散发的朦胧光芒中，他忽然发现一道鬼魅的黑影在视野中一闪而过。 那是…… 江瑶大惊，连忙再次凝神望去，但诡异的是，他却再也无法找到那道黑影的踪迹。正当惊异万分之时，他忽然察觉饕餮原本飞奔的脚步却猛地停了下来。 怎么了？ 江瑶别过头，却发现饕餮似乎正定定地望着岩道前方，眉头微皱。 你自己看吧。 饕餮说着伸手放下了江瑶，后者站定身形，连忙转身一看，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怎么又是…… 江瑶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望着前方的景象，一时间竟然有种如至梦境的错觉。 只见两人视线的前方赫然出现了一道散发着橙色光芒的洞口，阵阵热浪从洞内喷射而出，与先前逃离的那道洞口如出一辙。 不会吧，难道右侧岩洞和左侧的一样，也是一道岩浆溶洞？ 江瑶冷汗都下来了，如果岩道两侧都是被封死的溶洞，那么可以说两人将没有任何出路，直接面临被困死在此处的绝境。在没有查明情况前，先不要下结论。见到眼前的现状，饕餮倒显得十分平静。走吧，先去前面看看。 嗯， 江瑶点点头，如今的他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只能暂时压下心头的不安，硬着头皮小心翼翼跟着饕餮走向前方的溶洞洞口。滚滚热浪从洞口方向吹拂而来，扭曲着江瑶的视线，也加剧着江瑶心头的疑虑。然而当他站在溶洞口真正看清洞内的情形时，他心中的那股疑虑顿时爆发为了难以抑制的震惊。裂开的地面，倒下的残垣，高耸的石台，呈现在江瑶与饕餮面前的正是先前在左侧溶洞中所见到的魔神殿遗址。 这怎么可能？ 见到那魔神殿遗址再次出现在眼前，江瑶的脑袋里顿时一阵晕眩，他目瞪口呆地转向身边的饕餮，发现对方脸上也隐约闪过一丝惊讶与不解。 该不会魔神殿的遗址在当年传送时被分为了两块，左右通道的溶洞各有一部分？ 江瑶犹豫着提出了一个假设，但很快又被饕餮给推翻了。 不，我们现在看到的和先前看到的魔神殿是同一个地方。 饕餮摇摇头，伸手指向溶洞底部那座高耸石台的上方，只见那尊倒下的蚩尤石像依然以同样的方位、同样的角度倒在了石台的边缘。如此一模一样的场景绝不可能是巧合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 江瑶没有说下去，一股不祥的预感如阴云般笼罩而来。同一座魔神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处，对此现状的解释只可能有一个，他们又绕回了起点。